外国新闻媒体在5月8号到16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俄罗斯的竞争者报、巴西的环球报、委内瑞拉的最新消息报、莫桑比克的新闻报、南非的比勒托利亚新闻报、阿尔及利亚的自由之声报、安哥拉的国家报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照片等革命活动照片，刊载了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摘要。俄罗斯的俄罗斯报、中国环球时报、越南的人民报、人民军报、柬埔寨的柬埔寨日报、印尼的雅加达邮报、几内亚的自由报、民主刚果的未来报、潜力报、繁荣报、波兰的全民事业报、欧洲新闻电视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也在领导者金正恩提出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和领导者金正恩把祖国统一作为迫切的任务而提出等标题下，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历史性报告。